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原落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啦。今集咧，阿奥啊，好想同大家讲咧，如果你近排咧有行一个港珠澳大桥啦，咁去到珠海咧，有一个新嘅去处，咁大家咧可以试下喺呢个珠海嘅九州机场啊。啊！坐一坐呢个直升机嘅呢个飞行体验、哦，路线咧可以俯瞰啦港珠澳大桥啦，咁啊沿途咧会欣赏到咧日月背啦、唐家湾啦、情侣路啦呢啲珠海嘅景点，而价钱方面咧都系几合宜嘅咁样，即系可能300多元就有机会咧可以啊去乘搭一下啦。两岁起咧就可以搭噶咯，即系如果你话喂有个小朋友三四岁可唔可以试下玩下，都可以试下玩下呢、这个升空嘅体验啊，讲紧咧就系啊呢个直升机嘅睇风景体验，所以啊湾区入边嘅城市咧都各出奇谋啦，谂住咧吸客啦，咁啊令到个旅游业咧有所增长。咁同样地，香港亦都咧好努力啊，咁啊打造呢个城市经济嘅。礼拜六嘅早上啊吓，咁啊大家可以咧多啲去探索下，无论湾区城市啦，以至咧喺香港咧都可以咧睇睇啊，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咧都啱你去玩嘅，专。个头咧，湾区生活一小时咧，请嚟今日嘅嘉宾咧，讲下少年 CBA， 究竟系点嘅一回事咧？转个头等佢又讲下。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原落明天，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啊！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咧，阿欧攞翻个篮球出嚟先啊，因为刚啱咧就完成咗咧 CBA 嘅全国赛少年版啦，咁啊，我哋请嚟咧呢个 CBA 少年版嘅香港代表队嘅领队咧尹志远 Vincent 同我哋分享嘅。早晨 ，Vincent。 早晨，早晨，欧。 喂，其实 Vincent 教练，我见你咧喺个场入边咧都落足啊！落足场咁样，好似真实自己打，因为睇翻咧啲片段啊，你都知道 CBA 系好专业噶嘛。咁啊，少年版嘅 CBA 咧，亦都系好多 footage 可以睇翻。同埋咧，你系育紧教练嘅表表姐，即系好育紧啦，教波嘅时候。咁但系佢哪边身咧？我唔记得湖南定湖北队咧，个美女教练都真系好靓女系嘛？ 嗰、那个系长沙队， 长沙队系 真系好颜值好高， 系颜值好高啊！ 最后佢都系攞咗总冠军嘅， 系咩？哦。 就攞总冠军， 哦，即系带领住球队攞总冠军， 冇错，长沙队。 不如咁啊，我哋由浅入深，一开始讲下个缘起，点解会有 CBA 少年赛？你又点样组合咗啦一队香港队咧去上到全国赛，先打广东，即系其实好难以多入樽嘅。即系你先打院内赛，院内赛之后咧就打完院选拔赛就全国制霸咁样。OK， 一步一步交俾你去讲好唔 好？好，其实咁嘅，因为我哋内地嗰边咧就有一个今次比赛嘅赞助商啦，其中一个咁咧就有啲叫外卡嘅名额，咁咧佢就俾咗我哋老板，咁跟住老板就喂，你哋香港有冇兴趣组翻一支队过嚟打啊？因为以往呢一个比赛咧都唔系第一年噶啦，但系香港嘅球队参加真系第一年 哦， 系啦，咁跟住我一 好有历史性嘅时刻啊， 绝对系啊！咁收到呢一个信息之后啦，咁当然啦，我哋都好想希望系不分界限、不分背景，系想做一队香港最强嘅一队球队， 系 再打。咁真系好多谢满贯啦，咁因为满贯嗰边今次都大力支持我哋，咁再加埋阿 Bear 教练啦， 系系 Bear 教练都付出咗好多，去精挑细选好多唔同嘅适龄嘅运动员啦，咁我哋喺香港就差唔多训练咗。 大約兩至兩個半月左右。咁、我哋就去挑戰呢個廣州嘅賽區。 咁啊，要海納百川啦，以至我都知道你有教中學籃球隊啦、小學籃球隊啦。咁點樣可以即係將自己麾下嘅精英啦，去到同內地嘅精英籃球運動員咧去較勁啦咁樣。咁啊，上到去內地第一 round 嘅時候，喺廣東省內好似都輕易出線喎，係嘛？ 都唔輕易嘅。其實喺廣州， 我睇你 IG post 即係好似，我哋連贏幾多場耶，進身全國賽咁樣，即係睇啊，好似淡薄雲輕，好似好容易咁樣啦。咁但係調翻轉頭，真真實實以領隊同埋教練嘅角色出發，你嘅觀察係點啊？ 其實咧，我哋 skip 咗第一彎嘅，本身第一彎我哋叫城市賽，城市賽入邊咧就係廣州賽區咧有26支球隊咧，就先打咗一個比賽噶啦。咁佢哋將最精英嘅六隊咧就可以去到我哋叫第二個階段，即係城市賽區之後嘅海選賽區，咁再加埋我哋兩隊外卡嘅球隊啦。哇！我同 Bear 教練真係一去到嘅時候都諗住，今次我哋攞經驗啦，始終都第一次參加嘛，係咪先？咁點知啊，班 小朋友 球員啦，哇！越打越好喎、啊，唔知點解我哋香港嘅球員真係去到內地打比賽嘅時候咧。特別醒神， 特別醒神哦，係啊， 係啊，贏下一場贏下一場，我諗最難打咧，應該係我哋小組賽最後嗰場，哇，真係好似 記唔記得對邊個隊伍噶？ 龍獅， 龍獅 就係 CBA 隊嘅青訓隊， 廣東龍獅嚇， 係啊，光明龍獅， 真係噶，哦， 我哋應該係輸足39分半鐘， 哇！ 咁最後真係不得不讚 Bear 教練嘅調動啦，咁最後就好咁啱嗰日咧，就好似打緊呢個奧運嘅四強戰咁， 係 咁咧就真係最後嗰一刻先至我哋贏一分， 哇！ 咁呢個關鍵都唔係淨係小組嘅問題，因為我哋出咗線之後咧，我哋因為小組首名啦，去咗一條靚啲嘅籤，咁龍獅就同另一隊有機會爭冠軍嘅球隊咧，就喺四強戰咧已經打到你死我活。 我想問咧，Ranson 教練啊，去到廣東省內打波啦，即係扣翻我哋嘅台灣區生活一小時啦，你覺得廣東嘅球場嘅配備係咪都好完善啊？譬如你今次比賽場地喺邊度，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又？ 我哋今次喺順德， 喺順德 酒店都我哋都揾咗間附近嘅，我諗大約行五分鐘，其實就真係好方便。我哋啲球員都係由香港西九龍啦，咁上去，我諗去到酒店都係可能個半鐘頭內就已經去到嘅，交通相當之方便。 喂，咁我啲家長支持啲小朋友啊，因為我知道你帶波嘅時候咧，啲家長好喐㗎啦。碰啱即係其實早一兩個禮拜咧，即係我都有做一個學界嘅叫做季前賽嘅司儀啦。咁做嘅時候咧，我都覺得哇，依家啲中學生打學界真係好 sharp 醒啊！即係同我當年咧，即係嚿薯仔咁樣去打咧，即係爭好遠啊！咁啊，真係即係又無道有我見到 Bear 教練又攞冠軍啦，即係佢嗰隊 冠軍教練， 冠軍教練啦，即係好厲害咧咁樣。咁所以都見到啊，其實啲家長都好 support 啲小朋友好多。你係咪即係其實除咗帶啲小朋友上去打波喺順德打波之外，其實啲家長都隨團跟住諗住成個好似打波團咁樣，喂，不如去順德嗰度食埋啲河鮮啊！咁樣有冇呢啲歌仔唱噶啦？ 喺順德係真係有，因為我諗我哋都有接近十個家長咧係一齊睇嘅。其實真係比較少見嘅，因為我諗咧香港嘅環境啦，通常係小學嘅球賽咧，家長係先至會咁多支持嘅。其實好少去到中學嘅階段咧都咁支持，但係今次真係好 surprise。咁其實除咗今次我哋廣州賽區啦，其實去到我哋總決賽嘅青島賽區賽區咧。都有家長隨團㗎、 哦，真係㗎！哇，嗱，去到青島咧，就絕對係個感覺同埋個戰意咧好濃厚。一啲小朋友自己個心理質素都知道啊，贏咗第一 round， 即係廣東省內 OK 啦，我哋出去省外出戰啦咁樣。嗱，譬如你頭先講長沙啦，即係好似我哋譬如打緊 CBA 咁樣，真係即係你各個地方會對壘咁樣啦，係嘛？ 冇錯，喺中決賽入邊咧，其實我 total 有20支球隊嘅， 係 咁，其中有18支咧。 就是每一个赛区的冠军队，就是啱啱之前我哋好似睇紧南越单入樽咁，好似哇，好似精英赛咁，一定要赢咗嗰个赛区。 咁我想话，即系全场都爆满噶咯，即系喺嗰一约 嘅 园区入边， 佢哋咧都将咗 CBA 嘅公园就改建咗，本身入边咧有四个球场嘅， 因为青岛有一队波噶，我冇记错 CBA 青岛系啦系啦， 青岛国信 系啦系啦， 就系今次就佢哋老板就支持晒成个场地啊、酒店啊，今次我哋系酒店都免费嘅， 哇， 食宿系免费嘅， 即系真系有一种 CBA 球员嘅感觉。好啦，嗱喺教练嘅层面，除咗讲配套配备好正之外咧，个大赛气氛好浓厚啦。你自己最深嘅体会或者体验系啲咩 ，Ranson？ 哇，今次体会啊！我谂真系好多，我谂系个比赛嘅对抗性，已经再唔系好似广州赛区咁。咁我哋真系可以对到全国，我谂头二三嘅球队，包括北大附中啦，同埋我哋长沙个队咧。其实我睇翻佢哋排名，原来系全国有排名嘅。 北大附中就系北京大学嘅附属中学， 冇错。 哇， 好强！全部都好似米九两米咁， 系 我哋嗰啲小朋友，我哋都有个米九几， 唔系，但我想讲咧，即系篮球嘅世界，今时今日就即系高啦，即系我哋白啲咁样讲，我同你都系篮球爱好者嚟嘅，屈高系一件事，准又系另一件事，因为好老实讲句，高真系唔系大晒，依家今时今日好多年轻人其实投射三分嘅能力好强，强得到就系、是菲律宾篮球咪有四分区嘅，就喺个四分区嗰度已经作出投射啦，系咪先？咁其实我入咗根本就冇交嗌，你都已经唔使同我打高低位挡拆咁样啦。即系头先讲话，哇，对到咁强嘅对手，你观察人哋个篮球系统或者篮球从小个训练程度系点样嘅咧？ 我都有同佢哋教练倾过，佢哋咧就请咗个外国教练咧去执教。佢哋每一个礼拜系一周六练。每次三个钟头，即系十八个钟头。你见到佢哋好多嘅细节位啊，系做得好好。即系其实真系去到可能长沙同北大附中嘅教练，已经喺临场唔系需要太多嘅指挥，因为啲小朋友已经好知道教练想要啲乜嘢，五个人嘅配合系做得好好。 系 呢个真系我最深嘅体会， 即系绝对系好似打紧 form 咁啦。嗱，依家咧暂时咧同 Ranson 教练咧讲住咁多先，我哋听只歌吓，转个头新闻之后翻嚟咧，继续湾区生活一小时咧，阿 O 想同咧 Ranson 教练、尹志远教练讲下究竟香港嘅篮球方面点样可以大方位、全方位咁样融入湾区，以至系我哋个篮球青训点样可以做到个互联互通，以至再深而更深啦，就系、是、家长朋友点样一周六年可以释放到多啲时间俾小朋友咧，可以俾啲远景大家嘅，即系唔系净系张家朗督剑攞金牌啊！如果你真系成为到一个 CBA 嘅全职运动员，你得到嘅薪金系啲乜嘢？嗱，即系唔系话用钱去利诱啲家长做篮球员？你会知道，即系旧时我哋成长嘅年代，喂，打篮球好似冇乜出路，但系依家真系唔同噶啦。好，嗱，不如咁转个头咧，等 Ranson 教练咧多讲少少呢个部件。 似两个平衡宇宙，天天也在配合作息，心底怎么渴望出走？痛苦挣扎到尽头，下决心分手。临别你努力对我好，叫我更内疚。说好走遍这地。冰岛的午后，终于你说往昔长得似白昼。今天坚决要与你分开， 这伤痛不知可否换来。 如何岁月那次信心 找到你的最爱？记住日后再情路再遇。某个人会令你更快乐， 还望这份决心 仍愿意为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巴黎残奥为中国香港代表团夺得三金两银的硬地滚球队，朝早返抵本港。混合双人赛 BC 四级收获银牌的陆潮元老梁玉荣话：下届残奥如无意外都会参加。自己今屆是希望在雙人賽奪金，最終得到銀牌亦都好開心，目標是繼續追金。單打亦都希望更上一層樓，有好的狀態衝擊獎牌。梁玉榮說，硬地滾球運動員每次比賽需要一對一照顧，現時全職教練只有三至四位，但是有十位運動員，因此未必應付到，希望政府撥更多資源聘請全職照顧者協助外出比賽，給運動員無後顧之憂應對賽事。巴黎殘奧輪椅劍擊賽事，港隊代表湯雅婷在重劍組別 B 銅牌戰不敵烏克蘭劍手，得到第四名，是她在個人項目的最佳成績。她在賽後說，對於能夠達到目標感到高興，重劍團體賽會保持耐性。游泳代表陳瑞琳就在女子100米背泳 S14 級決賽最後一名衝線，完成今屆賽事。賽後她說，雖然最終游出的時間未算滿意，但是過程之中盡全力和享受比賽已經可以接受。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启动非洲大陆联合应对猴痘疫情计划，资金大约6亿美元，将会帮助非洲各国提高应对猴痘疫情的能力，并透过强化协作为非洲各国提供营运和技术支持。 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表示，今年以来非洲各国共报告猴痘疑似病例24,851宗，其中死亡病例有643宗。今年五月以来，非洲猴痘病例数呈现增长态势。随着非洲各国本月初迎来开学季，疫情传播风险上升。他说猴痘疫苗将会在近期运抵其他非洲国家。非洲疾控中心正在与非洲多国卫生部门加强病毒防治、疫苗接种等的合作。美国网球公开赛，头号种子23岁意大利的冼拿直落三盘击败25号种子英国22岁新星即刻德拉帕，三盘比分分别是7-5、7-6和6-2。比赛期间，冼拿曾经在第二盘时左手手腕不适，需要接受按摩治疗。即刻德拉帕就曾经两次呕吐，需要接受在场人员治理，球场亦都需要清理才可以继续比赛。报道说赛场高温，湿度超过 60%。今次是冼拿首次打入这项大赛的男单决赛，争取继年初澳洲网球公开赛之后，今年第二面大满贯个人男子锦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逐渐缓和，海有大浪同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天色较为明朗。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昼1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玲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咧，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元洲仔对开嘅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啦。不过咧，车龙有待消散，龙尾仍然排到帝欣苑。咁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元洲仔较早前有意外，不过啱啱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过去帝欣苑。在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交通暂时畅顺，喺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接近理工湾位。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因为啦较早前嘅冧树影响，由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落南地交汇处嘅支路近兆康港铁站对开一段啦，仍然需要全线封闭噶。驾驶人士请你改用其他道路。咁就受到较早前嘅冧树影响，由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落南地交汇处嘅支路近兆康港铁站对开一段系全线封闭，驾驶人士请你改用其他道路。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芜湖街。啱啱收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较早前因为冧树，由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落南地交汇处的支路近兆康港铁站对开一段已经是全线解封。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同埋太子道东富豪东方酒店去观塘。运输署话你知，巴士营办商引入电巴服务乘客，为绿色运输出一分力，亦都令乘客嘅旅程加添环保嘅意义。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四电一脑计划而家已经涵盖抽湿机、干衣机以及更大容量嘅雪柜同埋洗衣机。买新机嘅时候可以叫销售商帮你安排免费上门回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朝朝陪住你。 我是白元浩小白，我会选择听晨光的原因，因为 KOL 系列有专家教路着衫种花行山，晨光交通天文台又有最新的交通消息，晨光大学又有汽车机械、中医学、营养学，仲可以了解香港文化风俗添。唔少得当有亲子百分百消失的地图，大壮咪都会教我好多法律知识噶。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全方位资讯娱乐节目， 小白白元浩、阿欧、 侯家明、Vicky、船仔。 笑到依起棚牙，因为依家有 eMPF 积金易平台，处理强积金、雇员、雇主都更 easy， 所有账户依度睇到晒，转换基金依家更方便，计算公款同过数一站式更 easy， 仲可以减低收费。有 eMPF 处理强积金，依下搞掂。由依家起，强积金计划会逐个转移到积金易平台，请留意强积金受托人通知。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今日翻嚟咧，湾区生活一小时啊，继续咧单篮球先啦。嗱，上半集节目咧讲咗好多啦，吓呢个全国嘅 CBA 少年赛啦，揾嚟咧当中嘅领队啊，尹志远啊 ，Ranson 同我哋分享。Ranson 早晨， 早晨，早晨， 系讲下篮球产业化啦。呢个都系你过去两年咧，好想喺业界嗰度作出贡献嘅。我见到我眼见系你好愿意除咗教一啲中小学生之外啦，仲将篮球嘅文化，即系好似之前你嘅岗位。透过啊书豪啦，我见啊林书豪李群篮球联盟啦，都去推广啦。与此同时，就系嚟紧我哋香港好多新嘅场地，譬如西沙啦，哇，好正嘅一个场地。即系我成日觉得，喂，嗰个打卡真系正啊！我即系有啲 artist 朋友，即系譬如洪永城，即系早前同佢打波话，喂，几时入去打篮球好似打卡好正咁样。跟住我话，喂，咁你嚟紧即系两件小朋友，你等下小朋友大咗先入去啦，即系打趣咁讲啦，咁。好 ，Ranson 教练讲下篮球产业化咧，以至点样扣合埋你今次 CBA 少年全国赛之旅咧？咁你嘅感受，尤其是喺产业化篮球产业化嗰度，可以多讲少少部件。 嗯，好啊 ，Thank you， 唔该。哦，其实去到篮球产运动产业化啦，其实我谂最大最大喺香港嘅难题咧就系设施。咁我都知道嚟緊啦，西沙啦、啟德體育園啦，都即將落成，哇！接近一個一萬個座位嘅一個地方，係、絕對適合我哋香港，特別係籃球做一個產業化，因為 即係有兩個場地，西沙一個場地就啟德體育園另一個場地。 冇錯、因為可能我哋真係要做 CBA 的話啦，咁、因為佢有最一個最少嘅規限嘅。咁、譬如好似早排我哋都打一啲內地聯賽嘅時候，佢哋最簡單，起碼都要講五千個座位， 係啊， 最少。少最少咁，但系无奈喺香港，我哋暂时除咗红馆之外，好似仲未有一个好固定嘅场地可以。 如果医馆坐唔坐得多人？我记得细个睇红黄大战，即系南华对永麟咧，好似睇过一两次喺医馆打嘅。 系啊，医馆大约三千个位到啦、但系咧，佢哋嗰个球场尺寸咧 差少少，哎呀， 差少少， 哎，所以咧，我成日话修顿咧，有阵时康文署咧都松手少少。你见香港有队波之前想话用翻香港嚟做主场馆都唔得，最后要闭门作赛，要去深圳。咁当然入边有好多千丝万缕嘅文件啊、问题衍生啦。不过有阵时作为球迷嚟讲，即系喂，咁我都想买张票又去支持下香港嘅球队啫，好似都好困难咁样。咁你遑论嗰个篮球产业界发展咯。好啊，暂断咗你讲个病，交俾你再讲多次。 好啊，好啊。其实佢嘅产业化咧，其实除咗头先所讲嘅设施之外，第二其实就 系 人才。我谂香港政府都哇，真系绞尽脑汁，都好想令到我哋香港抢多啲人才翻嚟。 有啊，见你同阿马贝利都影相啦，我哋啦。 点解唔止马贝利？ 点解唔止添啊？哎呀，好开心、啊！会唔会之前姚基金嗰个篮球赛入边都有啊 ？Jimmy Butler 都嚟喺香港，或者喂我中意嘅夏登。都嚟登一登咧， 卖少少关子。 好啊，好啊， 我哋希望下年我哋可以搞 倾多啲啦， 明星赛翻。 喂，好啊，好啊，好啊，好，期待之中啦。咁啊，即系所以未话 Ranson 其实喺个篮球业界其实付出好多嘅贡献咯，亦都系默默耕耘啦。即系喺个过程之中，点样将商业界别同官方界别去联成？因为有阵时你去到，尤其是今年嚟到第四季啦，真系回看翻，我哋都好想搞城市经济。 但系当个城市经济嘅时候，点样容许我哋政府部门同我哋即系落地地同商业机构可以大家去互联互通？呢个中需要一个好嘅桥梁咯。即系譬如我见到即系姚明基金嗰个比赛，其实我好乐见嘅，因为我作为一个篮球粉丝，我睇到咁多 NBA 球星好开心。其实你会见到 Kuzma 啊，见到其他唔同嘅球星喺个 Asia World Arena 入边去比赛嘅时候，我觉得系好。当然，即系姚明基金会啊，即系过去嗰几年嘅篮球比赛亦都搞得非常之出色啦。你自己睇法系点？ 今次姚基金我谂系一个突破啦，即系都俾除咗香港政府啦，都俾市民睇到，其实我哋篮球呢个都可以做到个城市经济。 系， 因为我都有入场睇， 系， 我见到好多好多系旅客嚟嘅。咁变咗，我相信啦，佢哋咁夜完咗场波， 系啊， 应该唔会即刻 系啦，走翻前线嘅，点都食个宵夜先啦，去翻东涌。 咁啊，变咗，所以呢个啱啱我寻日就见到嗰个报道，就 系 点样令到透过城市经济嘅运动产业化啦，而留到多啲更加多嘅旅客 系 可以过夜消费， 呢 个我相信系政府想见到啦，我哋商户想见到嘅一个嘢，因为始终我哋唔系净系靠政府去做呢个运动产业化，必须都要有 商 业 元素嘅， 系啦，你冇商业去扣动嘅话，其实就好难去令到嗰件事 系 可以延续。 冇错冇错，咁非常之认同。嗱，头先讲咗喺城市嗰层面咧，与此同时就系喺休息之前咧，其实同你讲咗另一个命题啊。我知道你教好多小朋友打篮球啦，有好多唔同嘅平台、唔同嘅机构都系你去掌舵住啦。其实香港嘅后生仔真系好有潜力噶。譬如又系讲翻上两个礼拜我去主持嗰个篮球季前赛，哇，好多嗱，无论男仔女仔，好识得点去打波，有身材有身高嘅，佢哋好识去做一啲高低位射波准嘅，好叻，战术运用嘅好叻，好整体嘅篮球打得到，好个人嘅篮球讲得到。但系我哋香港需要有啲运动员，我哋走进去 CBA。走進去其他周邊地區嘅啲聯賽 P League 又好，或者去泰國打波又好，即係呢啲絕對係會增進咗我哋球員一啲嘅能力值。與此同時就係啱啱新鮮滾熱啦，崔永熙啊，你得到一個 NBA 嘅合約，你會好知道，喂，我哋唔係 CBA 同 NBA 斷層咗，開始又開始融合翻啊！即係雖然我自己覺得，即係個人啊，個人意見，其實黃之林就好應該去 NBA 嗰度揾食，咁但系你都知道阿大王咧，就真系可能自己都系出身篮球世家，佢真系唔休牌啊！咁所以，我喺上海对打已经打到成先成王啦，我唔需要过去，但我就好欣赏，譬如崔永熙咁，你出去 NBA 个训练个运动强度好多，亦同埋你呢个咁嘅出战 NBA， 你得到取完经之后，你翻翻嚟 CBA 嘅世界，可能又会将 CBA 嘅叫做level 再提高，即系咁好啦，去翻我哋香港做一个原点，点样将一啲香港球员运进去 CBA 嘅世界咧，或者同湾区嘅城市对接互联互通咧？呢、這个真系要交俾你去讲下啦。 好啊 ，thank you。其实咧，我谂崔永熙同啱啱黄哲林嘅分别咧，就系对自己要求。其实易建联之前都系，佢对自己个人嗰个纪律咧，无论系作息时间啦、饮食啦，可能大家都以前都听过，咦？可能会唔会喺 CBA 嘅文化，可能需要应酬得比较多啲啊？其实易建联系一个表表姐，真系个大哥，佢从来都唔会去过度去消耗自己嘅身体， 即系饮饮食食嗰啲佢就冇噶，系好尊重自己球员嘅职业。嗱，所以易建联就系去到 NBA 揾过食，佢就会知道人哋系又系用翻高比嗰啲啊。点解人哋可以睇到五点几六点嘅洛杉矶咧？就算你依家最新嘅呢个 Final MVP， 你睇到佢嘅过程都系人哋六点钟起身就已经系一日 training 嘅模式，系好认真，或者个强度真系又喺度咯，啱唔啱啊？ 冇错冇错，因为小崔啦，我哋真系细细个睇到大，十二岁我就真系开始认识佢啦，因为佢爸爸都系我哋嘅广西球王，五十岁仲可以去入樽，我真系系佢喺我面前入樽，去入我樽 ，OK， 咁所以其实呢、這个我觉得除咗世家之外啦，个人嗰个纪律都好紧要同个要求啊，咁同埋我谂而家喺香港嘅小朋友啦，我谂有一样嘢要学习，点解人哋做到 NBA 球员呢？好多 NBA 球员每年都会嚟香港，但我谂好多赞助商啦，每次最难嘅点就系 要揾場俾佢射波。 嗯， 佢哋係突然間就話咧，我今日好想射波，我需要射波保持手感。 又係出現嗰啲報道啊！你想野山捕獲 Jimmy Butler 咧，就喺寶馬山嗰個公園嗰度，你就會揾到。 冇錯冇錯，因為佢哋係你覺得嚟到香港可能一個禮拜啦，可能五日佢哋都想攞一個鐘頭嚟。去射波，譬如好似我啱啱去咗美國咁樣啦，其實啱啱我哋 係你又帶啲小朋友過去美國嗰度去認識一下即係 NBA 嘅文化啦。 係啊，我哋就揾咗個 NBA 訓練師啦，去訓練嘅時候，點知隔離無啦啦行咗一個 NBA 球員入嚟 ，Dan Ingram， 但係人哋就好即係好簡單，可能一個鐘頭嘅小時，有曬訓練師成個團隊做到每一個細節。精益求精， 唉，每年都话想跟你去睇一次 NBA 呢个 preseason 或者即系叫做参与你嘅训练模式啊，即系唔好话撞唔撞到球星个虚荣心啊，成个系统你即系人大咗你就觉得啊，即系想长知识或者学习篮球咧，就真系可以好多维度咁去进行咯。咁啊，嗱，其实你。嘅籃球知識咁豐富，嗱唔係笠你高帽啊，你個會帶團去，無論係考察 CBA 以至 NBA， 以至係多年嘅啲經驗，點樣去實踐呢？喺皇后真係要苦等一個機會 啊！我諗咧，香港小朋友啦，或者家長啦，可能要選擇。真系可能要专心少少，因为可能我谂而家好多家长都会想小朋友全方位发展，可能特别篮球啦，可能即系作为运动嚟讲啦，可能佢会学篮球啊，可能佢会学剑击啊，可能会学游水。我相信其他嘅运动系会帮到小朋友喺全方位嘅发展。咁但系有时真系你要某一个项目，你想佢有成绩或者唔好话成绩咁肤浅啦，或者系即系长远少少嚟睇。真係需要多少少時間去投放，可能小朋友一個月一個禮拜運動，可能有四日至到五日，咁但係係唔同嘅運動， 係係， 咁就變咗咧，好似喺你好難專注到係一個項目嘅時候咧，咁佢嘅發展就可能會有少少阻滯，係即係我哋會見到呢一樣嘢。 系，咁可能真系要专心少少，同埋有啲运动项目你想好专项咁去发展咧，你要摆时间同埋心机入去嘅。 冇错， 即系你冇得好似散打枪咁样，喂，我游水又报下，跟住溜冰又报下，高尔夫球又报下，即系全人发展咧，从来都系香港鼓励嘅，但系专项发展咧，我自己觉得可能系未来十年咧，大家好需要嘅一样嘢。你见好多香港嘅金牌运动员去到最后，其实佢要取舍。即 系 佢一开始可能唔系打剑先嘅，佢打篮球或者踢足球先。 加罗就 系咯，咁呢个就系你要 take 晒，因为人只系得廿四小时。 冇错， 你个肌肉嘅训练含量，你用咗手部嘅肌肉多，你脚部肌肉冇好去训练，可能你跳得唔够高，就即系有好多环环紧扣咯。其实同 Vincent 咧，我成日每次同你倾偈咧，就算讲一啲有涵养嘅课题咧，都好似讲两集都讲唔够。即系我真系定时定候就要请你上嚟 update 一下你新嘅动态啦。咁我下次期待就系你讲下，即系譬如有啲新嘅 event 啦，因为我知即系可能喺西沙或者喺启德啊，即系嚟紧可能有机会有啲新嘅岗位又同我哋去分享一下好嘛？好多谢尹志远 ，thank you，thank you， 唔该晒。Concentrate no matter how you feel 尊敬每一秒钟 in my battlefield You know I can be beaten You know I'm not a quitter You know I'm gonna be a fighter Master and a tripper 做美见顶做美见底做美见死月我已领先第二个位就任你争夺 Ain't nobody can stop me rocking the arena Just call me gladiator I know you know Bring it on bring it on 我不怕一切生死斗以看透我每个对手拳头要刺激于是我绝不留手冷光火并对决并没尽头快狠准去搏斗是技术流有火未回收求冷去高烟去招呼高手 Fight gotta fight Fight gotta fight 你我已格斗对话 Not gonna die Not gonna die 剧组未曾害怕未怕任何代价 Fight gotta fight Fight gotta fight 关于赛果说未去到上限，发光发热 ，like it up，like save it， 要你攻，我有我挡死 ，like save it。陈落败未嗌暂停，现在换个剧情，剧目是我获胜，记住我的姓名。 才上环球，即是实力认证。待好见识过嘅招式，劝你咪咁招积。我谂紧点赢，你仲分够 music。Bring it on, bring it on， 我不怕一切生死斗。而看透我每个对手拳头，要刺够要试，我绝不留手。难过花永你却并我尽头，从一秒把波使力量流，有火未回收，够胆去高我现谁愿做敌手。挥卡挥挥卡挥，你我已夹到对话。那个的大那个的大，剧痛未曾害怕，未怕任何代价。挥卡挥挥卡挥。未去到上限 ，Fly up, fly up, fly up, fly up, boom boom， 仍未去到上限 ，Fly up, fly up, fly up, fly up, boom boom， 亦未见到上限 ，Baby we won't get enough， 哪怕我要打得再多 ，Baby we won't get enough， 每秒气氛给我起了火，今天写的只是赛果，还可比今天增强再多，就是靠击破。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节目最后咧，阿欧喺湾区生活一小时，当然要啊跟进一下啦。嚟紧咧，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啊，咁因为咧呢、这个规划纲要咧喺2019年公布噶啦，咁但系咧有少少啊，之前就打乱咗阵脚啦。但系根据咧粤港澳大湾区啊发展专员啊陈洁玲就表示啦，特区政府咧一直啊积极推动大湾区嘅建设嘅。咁啊，上年咧全面开关之后咧，成果亦都系丰硕。先后出台就涵盖了金融领域、创科领域、专业服务等等范畴的政策措施。他就预期大湾区会在不久之后，无论在经济的实力和科技的实力都会大幅度提升，有望跃升为全球四大湾区之首。这个也都真的见到成效在当中。为什么呢？可能你都会看到其他地方，譬如美国的湾区，其实都是有个体育联动、有个科技联动、同埋有个金融经济联动。其实香港以至咧，成个粤港大湾区咧，其实就正正做紧呢一样嘢啊吓。咁啊，譬如下年咧将举行嘅全运会啦，就系由大湾区嘅城市去负责啦。咁另外喺个金融领域都系啦。咁你见有沪深港通啦，除咗沪港通，仲有深港通啦。呢啲咧都系喺个科技领域嗰度咧，系有个大跃进喺当中嘅。咁样继续可以睇睇啦，嚟紧咧大湾区互联互通嘅一啲发展啦。譬如咧，今年咧7月10号起啦，非中国籍嘅香港永久居民咧，可以啊签证咧来往内地嘅通行证，为到世界各地嘅公司同埋人才咧落户香港咧提供巨大嘅诱因。咁话咁更加可以咧充分啊利用咧重大嘅合作平台啦，推动咧粤港澳嘅合作啊中心发展啊吓。咁啊特别系咧加快啊推动咧深圳前海啦、 廣州南沙啦、深港河套區啦等等重大嘅合作平台嘅建設咁話咁啊，睇下啦，可能下年咧會有更加多嘅唔同嘅基建項目咧，會喺大灣區入邊咧深耕細作啦，為到嘅市民提供更便捷嘅互聯互通。星期六嘅早上咧，最後帶嚟呢一首作品咧，希望大家咧充滿正能量之餘咧，仲可以開開心心迎接你嘅星期六早上啦噃。 上百万大队，梦做到令人疲劳，后大锅大辣臭卤，梦做到荡然无存，后大锅大冒前途。最多我抵押自尊心 That's what I said 又想要 We learn it, we earn it 所以不要等再等会变起身吧暂时滞留连锁店终于有天会置身临未来时装店现在落后但是落后就是未玩完听安排所要到过终点才算